第27集。 这时一直默不作声观察局势的陆时琛开了口： 任警官，想不想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儿？ 任斌稍稍一愣，看向陆时琛警惕地说： 你说什么？ 哼，让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独自待在家里，这件事情的危险性你身为一个警察居然没有察觉，还真是个废物 啊。我女儿怎么了？ 任斌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慌乱，但是他很快恢复了镇定，看向孟昭说： 不可能，你孟昭做不出这种事。 孟昭当然做不出来，那我呢？你不是调查过我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如果我今天回不去，你那个六岁的女儿会死。 任斌握着手枪的手动了动，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按照陆时琛说的那么做。任斌身边的黑衣人这个时候不耐烦了： 还跟他们废什么话？你不开枪，那我就来毙了这两个人。 他说着将猎枪扛到了肩上。任斌定了定神，握紧了手枪，再一次将枪口对准了孟昭。 还是我来吧。 这时陆时琛握住了孟昭的手，上前一步挡在了孟昭的前侧。看样子任斌已经决意开枪，眼见别无退路，孟昭说： 任斌，拜托你一件事，放过我朋友，也放过你女儿。 任斌看了一眼陆时琛，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回到了孟昭的身上，眼神里掺进了一丝悲伤。他举枪的胳膊已经和地面平行，手指扣在了扳机上，缓缓地往下压。 孟昭，你后悔吗？ 后悔。 孟昭盯着那即将扣动扳机的手指，一只手抬起来，随时准备发力。 我绝不后悔。 任斌轻轻一笑，将扳机扣到底。就在扳机被扣下的一瞬间，孟昭用尽全力推开了陆时琛，脑海之中迅速地闪过一幕幕与陆时琛相处时的画面。 这就是临死前的走马灯吗？陆时琛的情绪和感情都已经觉醒，接下来就算没有我的陪伴，应该也能好好地活下去吧。 啪的一声脆响，就在杀手们翘首期待着孟昭被爆头的一幕的时候，这异样的声响却打破了于他们而言的轻松的氛围。 不对，这不是子弹射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意味着枪里没子弹。 就在脆响发出的同时，一道道更强烈的强光照射过来，但是这一次强光没有对准孟昭和陆时琛，而是对准了所有在场的杀手。孟昭立刻意识到，能照射出这种高频率闪动强光的不是杀手持有的高功率手电筒，而是警用激光炫目枪。刚刚放松了警惕的七个杀手瞬间在强光之下短暂失明，随之树林里发出更大的沙沙沙的声音，先是潜伏在近处的几个黑影快步地跑过来，随即远处几十个黑影也同时行动，短短的几秒钟就将这片区域彻底地包围了。此起彼伏的声音响了起来： 不许动，放下武器，全都不许动。 一时之间，孟昭的脑海之中涌现出数个疑问。 周奇阳和程韵调派的人手这么快就到了？不对，上次通话之后他们就没再来过消息，这么长时间是去哪儿了？任斌那发空枪又是什么意思？是忘装子弹啊，还是…… 正前方的杀手抬腿想逃，被任斌一把抓住手臂，杀手立刻拿起右手的猎枪重重地抡向了任斌，而任斌顺势将手腕用力一拧，同时整个人绕到了杀手的身后，一个手刀劈向了他的肩膀，猎枪应声掉落。其他的几个杀手也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被在场的警察迅速地控制住，抱头等待押送。其中一个杀手愤怒地骂道： 妈的，我就说这些条子不可信。 别整天条子条子的， 进去之后好好学学怎么说话。 任斌说完挥了挥手，两个警察把人给押走了。孟昭刚刚虽然竭力推开了陆时琛，但是手腕仍然被陆时琛紧紧地扣着，两个人都看向了任斌。所有的杀手被押到警车之后，任斌才转过身来，弯下腰替孟昭拍了拍他身上的灰尘。 吓着了吧？ 孟昭虽然已经大概理清了眼前发生的事儿，但是仍然有点没缓过劲儿来。面对几分钟之前还在用枪指着自己的叛徒，孟昭刚刚甚至想一枪崩了他，短短几分钟，事情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孟昭看着任斌问： 这怎么回事？回局里说吧。 任斌直起身，没再说什么，向林外走去。看着任斌渐行渐远的身影，孟昭跟陆时琛对视了一眼，也跟着走出去了。回城的时候，市局的同事帮忙开车，孟昭和陆时琛坐到了车子的后排。郊区路灯稀疏，车厢内昏暗逼仄，好一阵子都没有说话。孟昭朝陆时琛坐近了一点，放低声音道： 没事了。 陆时琛应了一声。孟昭回忆其中一个杀手说的话： 他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了五个？当时那两个暗龙的管理者也提过他，这是杀害卢阳的凶手。 这个五哥对我们很熟悉，而且还吃过亏，应该就是我们之前在盐城交过手的刀疤。看起来刀疤也是这群杀手的头领，为什么他今天不在呢？ 是啊，之前跟踪孟若书的就是刀疤，而且听那个杀手的意思，今晚的行动也是刀疤安排的，但他本人却没出现，是因为担心会中圈套而故意没来，还是因为自己有其他事情走不开呢？ 这一次虽然抓捕了犯罪组织的大部分杀手，但是组织的核心人物刀疤却没有落网，这让孟昭感到强烈的不安。车子开到市局，两个人朝市局大楼走去。周奇阳和程韵一见他们俩走过来，也快步地迎了上来。 哎，赵哥，陆顾问，你们没事吧？ 没事，斌哥回来了没？ 回来了，在市局那儿。哎，赵哥，我们呢本来是打算联系其他派出所警察，但是 是徐局把你们拦下来了吧？ 吓死我了，当时我也不敢确定该不该相信徐局。赵哥，是不是我昨天跟踪兵哥到药店的时候被发现了？多亏兵哥不是内鬼，否则我……哎呀，这事儿都怪我没办好。 兵哥那是有十几年经验的老警察，你才干了多久？哪怕是我去，也未必不会暴露。 兵哥也太厉害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怎么会隐藏得这么深？ 这事儿不怪你，我们都低看了兵哥，很多事我到现在也没有头绪。你们这两天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好的。 孟昭跟陆时琛上到二楼，就看见任斌从徐局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了。任斌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相比之前他看上去坦然和轻松了不少，像是肩上卸下了重担。 孟队啊，徐局在办公室等你呢。 好，行，我这就过去。 孟昭朝徐局办公室走的时候，他听到了身后的任斌对陆时琛说： 陆顾问，我女儿，你没有为难她吧？ 任警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问我这个问题，想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看来你女儿确实对你很重要。 我就说，你也不像是能做出那种事情的人。不过你那句话呀，当时还真是把我结结实实吓了一跳。 只是拖延时间的无奈之举，希望任警官不要放在心上。 对话声越来越远，孟昭走到徐局办公室门前，脑中又一次闪过了陆时琛手机中的那张相片，还有十几年前手术室前那个蹲在自己面前的脸上泪痕隐约可见的叔叔。孟昭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